第十六集。 哥，我们不进去吗？ 啊，抱歉。 白思君回过神来，拉开书店的大门，让梁如先进去。书店里开着空调，鹅黄色的灯光衬得气氛暖洋洋的，让人一下放松下来。两人毕竟是来工作，白思君给梁如讲了讲做书的流程，然后又随便挑了一本书教他怎么看封面上的信息。他讲的内容很基础，比如出版社和出版公司的区别，书号上的数字代表什么。然而他每讲一个点，梁如就会新奇地说好厉害。白思君还真没觉得有什么厉害的，小姑娘没见过世面，等她在公司里待久了之后，就会发现她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。临近中午，白思君带梁如去附近的美食街吃饭，两人走在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这时白思君的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，他拿出手机，竟然是梅雨琛。不知为何，白思君总觉得这三个字有些阴魂不散，因为刚才在书店里也看到了好几次这个名字。尽管梅雨琛已经三年没有出新书了，但他之前的作品还是在畅销榜上。当然说梅雨琛阴魂不散或许不太准确，因为梅雨琛也没怎么来找他，只是他自己总忍不住去想罢了。此时梁如正在大众点评上寻找评价不错的餐厅，注意力没在这边。白思君接起电话压低声音。 喂， 什么时候过来啊？ 这时白思君才回想起来，他给梅雨琛说的是周末过去，但没有准确说是周日过去。 明天。 电话那一头沉默了，事实身旁的梁如抬起头。 哥，这家烤羊排好像不错哎。 白思君朝梁如点了下头，正打算打声招呼挂断电话，而另一头的梅雨琛突然开口。 你在做什么？ 语气不像刚才一般慵懒，空气似乎骤然冷了好几个度。白思君隐约发现梅雨琛好像不太高兴，他老实回答。 带后辈吃饭。 公司聚餐？ 不是，新来的一个同事。 梅雨琛又沉默了，白思君的直觉告诉他，梅大爷确实不怎么高兴，但他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惹到他了。他不敢挂掉电话，很快梅雨琛开口。 不饿了，过来给我做饭。 现在。 白思君的这句话卡在喉咙里，还没来得及说出口，梅雨琛就已经不留余地地挂断了电话。他不敢相信地看着手机屏幕，通话断掉之后，屏幕又恢复了锁屏的状态，上面显示着时间11:32。 唉，又是没礼貌地擅自挂电话，又是不分场合时间的随意差事人，这人是没手没脚吗？饿了不会自己找吃的，非要我大老远跑过去伺候他。 白思君心里窜起一股火，一旁的梁如似乎发现他情绪不太对劲，小心翼翼地问： 怎么了哥？ 白思君意识到自己没必要一个人在这置气，于是深呼了一口气，语气恢复如常。 啊，没事，看好了吗？ 我们就吃那家羊排吧。 梁如选的那家店很近，大约还有100来米，两人并肩朝前走去。路上梁如还是和刚才一样说着学校和同学的趣事，但白思君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。梅雨琛说了让他过去，就肯定不会自己点外卖，从这里坐地铁过去最快也要下午1点才能到，也就是说梅雨琛至少得饿到那个时候。关他什么事？白思君恶狠狠地想，他又没说他今天过去。但是他之前说周末过去，梅雨琛理解为周六倒也不是说不过去。如果梅雨琛一大早就在等他，然后临近中午见他还没过去便打电话来询问，结果发现他正打算和公司同事吃好吃的。真是该死，为什么这么在意那阴晴不定的家伙？梁如指着前方一家印着羊头的招牌， 很是兴奋。 哥，我们到了。看样子还不错哎。 白思君停下脚步，定在原地，微微皱眉。 抱歉啊，小梁，我临时有点事情，下次再请你吃饭。 在梁如愕然的眼神中，白思君头也不回地走到大马路边，拦下了一辆出租车。当白思君提着大包小包的超市口袋走进梅雨琛的别墅时，时间刚好差一分钟，12:30。梅雨琛的家温度仍然很高，看样子是开了空调。白思君把口袋往玄关一放，开始脱衣服，而梅雨琛还是一如既往地靠在墙边看他。 我还以为你不过来了。 脱掉毛衣时，带起了里面的长袖。白思君扯了扯衣角，把露出来的后腰盖上，他没什么表情。 你不是喊饿吗？ 梅雨琛嘴角上翘，看起来心情不错，但说出来的话却很欠揍。 你不吃烤羊排了？ 也不看看是谁害的。白思君没好气地把东西提到厨房，倒腾才买来的食材。 写得怎么样了？ 梅雨琛跟到厨房，在餐桌旁坐下，不答反问。 今天要大展身手？ 梅雨琛这么问也不奇怪，因为白思君买了土豆、洋葱、西兰花，甚至还有一袋去壳虾尾。 今天吃点别的。 他不会告诉梅雨琛，他回去后特意搜索了除蛋炒饭以外还有什么简单的料理，而答案是咖喱。梅雨琛撑着下巴一动不动地看着白思君，白思君被看得有些不自在。 你去客厅等着。 梅雨琛没有动，白思君也没有动，两人大眼瞪小眼。最后还是梅雨琛先妥协，一双丹凤眼不爽地耷拉着，慢悠悠地回到了客厅。梅雨琛今天穿了一条长至膝盖的短裤，两条修长的小腿毫不顾忌地暴露在空气里。梅雨琛的腿很细，而且有着结实的肌肉线条。他还是去了背对厨房的单人位沙发，但是今天他是躺进沙发里，于是无处安放的两条大长腿只能搭在沙发扶手上，裸露的小腿在白思君眼前晃来晃去。白思君第一次发现，原来男人的脚踝也可以这么好看。晃动的小腿突然停了下来，另一头的扶手上梅雨琛躺着问， 你在看什么？ 没什么。 这人倒好，回是回了客厅，但还是在看这边。白思君无奈地拧开水龙头，开始淘米洗菜。咖喱的说明书上说，所有的东西都要切成小块。白思君从不知道，切菜竟然是这么烦人的一件事情。西兰花可以用手掰也就算了，洋葱直接呛得他睁不开眼，土豆也老是粘刀，切不利索。而且土豆是圆的，也太不好把控了。白思君切得心烦，一不注意在左手中指上划了一道口子，鲜血顿时从伤口涌了出来。他连忙放下菜刀，四处寻找纸巾。梅雨琛很快来到厨房。 怎么了？切到手了？我看看。 没事，帮我拿个创口贴吧，下次过来得买包厨房用纸了。 他见伤口的鲜血越积越多，眼看着就要滴到地上，连忙用嘴唇吮住。梅雨琛站在原地没有动，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白思君。由于嘴里有手指，白思君只能用眼神示意。 他还愣在这干什么？ 梅雨琛的喉结滑动了一下。 在这等着。 梅雨琛从楼上拿下一张创可贴下来，撕开包装。 过期一年了， 现在也不是挑剔的时候。 他无语地松开嘴唇， 把手指递到梅雨琛面前，任由梅雨琛把这过期的创可贴贴在他伤口上。